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的是老狼演唱的《未知的旅程》，邰正宵带出的《笑看情字也难》，柯以柔带出的《好几遍》。 尽繁华中虚诞，笑看镜子也太难，浮浮沉沉在中间，单纯是一颗再不懂就爱心慌，想看镜子也太难，寻寻觅觅人世间，心也望不穿，回首泪已时间，心也望不穿，回首泪已干。 有。

唔想再拍。 留住气力换角色，连场好戏淡挂面换剧，谁头讲对白欠些演戏，难面成肉女，我便已安死。谁留恋这导演的美丽，为何被你拥抱，角度似恋比例。留住气力换角色，全力施出剧本的实力，无聊恋爱戏最合衬你，勤力绑起手脚变态演出色。为何新闻是这么有味，难沉迷但却喘气，我受够便退席。 Yo!

靠。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的是麦田守望者带出的 OK， 轮回带出的突围，孟庭苇演唱的《爱情的真相》。 情丝出逃亡，

丝抓在手上，我要小心轻放，不慌张不慌张，幸福像鸡蛋一不小心就 双生来呼唤一千遍，每一个晚上我将会圆满，无涯星海点点星光，秋晚的星 幸福，你愿你携手同行，同